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舊市好啲，新年快樂先，同大家講講。咁今日又有我個隱形變咗唔隱形嘅 lens 啦。 係，大家好， 多謝你先嚇， 唔使 收到封利是啦嘛， 收到啦， 係嘛？使曬未啊？ 嚇，成1000萬先使得曬啫，烏金借富咁多。 講呢啲，講呢啲， 運未差喎，反正係財神嚟嘅，一攤開 係嘛？ 財神 喎。喂，不過今日我哋好多架撐。 点解咁多嘢台面？有个麦，有一张相，有两部电话。 嗱，呢张相咧就系今日我哋嗰、那个我大陆个老友，因为我先介绍。 好啊， 咁而家未介绍之前咧，咁啊，首先第一次过年，然后第一次做 live 啦，大家。 系啊系啊，之前系播歌啊嘛。 同埋记住，今日我哋咧系有封烟嘅。我都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讲咗个 number 出嚟噶啦，咁啲鬼卡嚟嘅，一次性，跟住我翻去剪咗佢。 一次性啊，使唔使呢度再讲一讲电话先啊？ 好啊，系1872， 等阵先，但系唔好即刻打嚟住啊，唔好咪住， 唔系打， 因为我哋冇人手嘅，系即打即响嘅。 即打即响，我哋用最新高科技， 冇人手 就摆落个 麦， 摆落个麦侧边讲嘅啫， 冇错啦， 系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啦，大家讲嗰时咧，咁因为能够邀请到呢个朋友嚟倾咧，咁我都希望大家即系求同存异。咁啊，盡量以理性嘅討論。咁因為其實中港好多矛盾啊，或者咁樣。其實我主要都係想分享下咁，即係以前中國同香港啊啲嘅生活啊啲細節，同埋我哋而家嗰啲咁嘅矛盾啊，大家點樣睇個角度點樣睇？我哋多啲了解，其實係少咗好多恩怨嘅。 首先即係叫嗰啲誤會啦，叫做 係啦，誤會啦。我覺得其實 因誤解而嚟，即係產生誤會又嘅衝突啦嘛。咁無謂啦。 咁其實我欣先再講我同佢嘅關係啦。咁啊，講翻上兩集先啦。咁啊，上一集 前一集 就做呢個廣告咧，就好 好反應， 好反應。咁咧，你放心，嚟緊咧，我哋其實啲節目排得密麻麻。我都唔知點安排自己啲時間。咁咧就會再有下集嘅，因為上次都播唔曬啲廣告。咁啊，大家 PM 留多啲嘢啦。咁啊，我嗰次咧都破咗記錄。嘅一個 唔係你啊，城寨嘅紀錄破埋啊， 破埋啊！ 即係留言冇咁多噶嘛，好似30几40个，我唔知啊。總之 50几个， 不停有留言啦， 40几个係啦。咁我真係好開心咯，即係其實即係都有大家咁好反應啦。咁記住，如果留言嘅話咧，就盡量嚟翻我哋舊市好啲呢個專業嗰度留啦。因為其實你留喺城寨嗰度咧， 睇唔切， 我睇唔切噶，我唔 switch 到出去嘅。咁盡量呢邊留言，咁我。能够望得到你嘅话，一定要会答翻你哋嘅。好啦，咁上一次都多谢啦，好多网友都俾咗好多广告啊，即系讲啲题材俾我哋啦。咁我尽量咧会攞多啲，同大家再继续分享。因为其实儿时真系好美好。咁仲有其实嚟紧仲有啲节目想做喎，例如话日本卡通片，细个嗰啲，喂，正啦。 你系咩年代嗰阵时系睇咩？ 我系睇《铁甲万能侠》。 铁甲万能侠，三一万能 侠，三万能侠。咸蛋超人再前啲有啲，例如话嗰啲叫做巴比塔啊，嗰类噶啦，已经系咁，所以我想搵我心目中已有一个人噶啦， 边个咧？ 阿明， 诶，佢好识呢啲噶， 梗系啦， 听讲佢有个仓摆呢啲玩具 噶，咁我就唔会屈佢攞上嚟嘅。 不如我哋去个仓做直播啦， 但系录音我惊唔好啦。咁啊，呢度真系 set 得好正嘅，咁咪多谢探长啦吓。咁啊，虽然探长同我不和， 系咩？哇， 你讲笑啊，讲笑啊，嗰次佢上 嚟嘅，但系啊，啲人真系信真噶， 讲笑嘅。 寻晚探长先上嚟，礼拜二 系啊，佢先上嚟，所以都即系有时啲嘢谣言咧，止于智者。我再讲翻再之前嗰集啦，我第一次播歌，咁亦都系有成30几个留言，咁我都好多谢大家，即系嗰种即系争啲悲从中来，即系争啲喊咗出嚟。 嗰次系咪你第一次做 DJ 咧？ 系啊， 停薪播歌， 系啊，冇错啊。咁同埋我见到好多人咧，啲留言咧多到即系又都30几个。咁有啲另外有啲网友咧就好有心啦，例如Kenny 啦，佢甚至乎将我个 breakdown 整晒出嚟。 哇！你播咩歌？ 佢写晒 表喺度。 其实我想自己都听一次，然之后就摆翻写翻好佢。因为我而记录翻，我下一次如果再要做呢个咁嘅节目嘅话咧， 重复啲歌， 唔好再重复。同埋我嗰个节目记住啊，大家，我讲唔好再。即系你留言，我会即场答你。不过咧，因为我嗰阵时唔喺香港嘅，通常系， 去旅行， 去旅行嘅，咁我就我就會喺個拉，即係喺外國嗰度一路睇住，一路一路同你做咯。其實我三月中我都會再出 trip， 其實嚟緊都要出 trip， 咁我盡量 錄定啦，變咗形式玩啦， 因為我見到大家都中意嘅話，咁咁其實我見到都網友咧都講翻嚟話咩蔡國權都同我有知音有喎， 蔡國權都識啊， 一定識，不過就話即 係 知音有咯，你話即係變咗我好似我好似播長夜咁樣，咁佢哋哇好好反應，即係覺得呢歌係即係我哋以前細個讀書温習嗰陣時聽嘅歌。非常好啦，咁另外就唔讲太多啦，咁都多谢大家所有嘅留言，我睇到晒，感受晒，多谢大家，咁我会继续努力嘅，咁希望 你做冇泪光先， 你死啦！ 初四嗰阵时系嘛， 初四嗰阵时流晒嘅， 做咩死佬成日睇 Facebook， 成日上网唔出去玩喺沙滩嗰度， 系咯，然之后喊啊， 你睇乜鬼嘢喺度喊咧？原 来咁另外啦，你讲啱啦，我最近去咗泰国啦，咁我都。留意咗啲細節小販嘅嘢，咁我喺我新節目嗰個生意好啲嗰度咧，我都會攞嚟做一個案例。其實香港可唔可以做小販咧？ 哇！ 即係呢個一個大 好難喎、啊，老細。 我唔係講你私人做，而係話即係話政府嘅角度應唔應該做，同埋點去做。 我即係宏觀啲睇，宏觀睇即係孤立睇嗰單，即係團隊睇法啦。 我會睇人哋個成功經驗點樣可以 apply 喺香港，而香港因為啲官你知幾蠢㗎啦。咁我希望醒你啊啲官，話俾你知，我袋錢落你個袋，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㗎啦。嗰类咁嘅官一考咗落去做 A.O. 之后咧，个脑就跟住就摆翻屋企。 曾俊华话整个咩热狗车之类嘅美食车， 个夹万就摆咗落去噶啦，因为佢 唔系坐住咗咩？ 即系佢唔会用啦嘛。咁我唔系嘛，我仲好 hungry 噶嘛。 唔系唔用系会生存唔到噶，正常人嚟讲。 佢哋唔用就生存到啦， 系调翻转。佢偏唔用嘅越搵到钱。 系啦，佢哋嗰个生态就咁，即系好似建制派咁样，越冇脑越 蠢越左，越硬越臭。 就可以 升官發財， 系啦。咁我哋唔係嘛，我哋係真係要靠自己實力，我哋就冇咩關係嘅。好啦，唔好講咁多啦。咁咧， 正題啦嘛。 今日咧真係難得請到我呢位朋友。咁呢朋友咧，咁係我響國內識嘅。咁啊，廢話啦一句。咁不如介紹佢啦。嗱，就係你而家見到呢個樣啦。 邊個嚟？ 佢係 靚仔喎，真係。 係啦， 下先。 我唔講佢邊度啦。係，不如我介紹啦。佢叫 Kelvin。Kelvin 你好。OK， 咁啊，希望大家聽到嘅話咧，就留個言啦；聽唔到嘅就可以俾個即係 feedback 我哋，因為我哋其實 即係收聲睇好唔好先，係嘛？ 另外阿 Lilian 話幾時可以攞金小文咧？ 嗱，就其實啲書喺曬度嘅， 喺曬度。 問題就係等阿 Carmen 翻嚟之後咧，書局正式運作咧就可以 office hour 嚟攞嘅。 冇錯，因為我哋 再公布啦。 我係用 Carmen 翻嚟。OK。咁好啦，咁啊，首先我要介紹一下嗱，因為今日咧我哋要雙語廣播。我盡量將 Kelvin 嘅一啲撮要咧講出嚟，咁因為咧戴定頭盔先，咁咧我哋 國語還普通話不是很好， 我們普通話很普通， 很普通。 OK， 所以咧今天我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我們普通話，但是基本上我跟 Kelvin 是溝通是沒有太大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溝通的很好的。 對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Kelvin 你說一下你的背景嘛，讲讲啦，简单讲几句。 我这边在大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然了，就是从小就是，用我们大陆话是根红苗正，这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然后做过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当然我没入过党，没有入过党，没有做过共青，没有做过党。 我有问题了，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进那个共青团有没有要求，还有什么好处？ 进共青团是每个学生必须进的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大陆，只要你读大学，必须当共青团员，否则你就是落后分子。即使你真的不想当，你也有同学老师鼓动你去。入团，其实入团无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成人仪式一样的，你可以想象成成人仪式一样的。其实在大陆很多，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就是一个过场。 OK， 就是一个过场。 OK， 大概 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大概讲下啦，即系Kelvin 就讲话，即系每一个读 大学嘅人 都要入呢个共青团嘅。其实冇乜特别嘅。 即係走過場去話意思 係啦，即係好似割包皮咁嘅啫。每個男人都需要嘅。喂，嗱，我們不如講一講，因為我們今天的話題很多，我想盡量的精簡一點，好吧？ OK， 好，那说一下 OK， 我跟你的认识是我跟他很奇怪，我跟他冒吵过架， 吵架， 但是我们吵架的是什么呢？是根据一些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我们的认知，可能我们的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知道的事情大家不一样，所以呢Kelvin 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最后我们最好一点就是和而不同，就即系话我哋可以大家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虽然我哋系真系成日闹，即系试过有啲嘢为毛泽东啊，系咪好人坏人都同佢讲闹咗好耐啦。咁即系话你又要啊，要咩角度睇啊啲咁样 ，OK 唔紧要。但系收尾大家都系一个理性嘅讨论，我们是理性的讨论，是吗？ 对对对，我们非常的尊重对方的想法。 我跟你说， 而且没有想强迫自己，必须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否则就无法讨论。 我跟你说，在大陆，好像你这种人，其实是真的少之而少，是我在通过来说，不超过两只手。 两只手是你认识的吗？ 认识的大概有五个人，好像 Kelvin 一样， 可以这样子聊天。 跟聊天，是没有那个粉青的那一个爱国情谊姐，不会说我说一句什么，我们香港人，他就马上说，什么香港人呢、啊？你就是中国人嘛。Kelvin 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比如说我是湖南人，有什么问题啊？ 上海人有什么问题呢？ 对啊， 就是我说自己成长的地方。 对，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认同。OK， 对对 ，OK 对 ，OK，Kelvin， 听说你很喜欢看我们的港产 剧啊、 港剧啊、港产片啊，当然你还也喜欢看美地的电视剧 ，那个纸牌屋吗 ？OK， 你说一下你对，其实我今天的话题很多，所以我随便讲一个聊天，因为这个也是你的成长的过程。你说说你的 对 这个港产片还有明星有什么感觉？ 大概就是 Kelvin 大概几岁了？大概， 我快40岁了，应该说我是70后，应该来说在中国目前70后是一个比较中间的这个年纪，就中间力量，我们叫中间力量，这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一个这个年龄， Okay. 这个我想讲一下，这个我对香港的这个一个认知，应该这样说，我的想法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年代一大部分的人的中国大陆人的一个对香港的认知。应该来说，可能你们香港人们不一定会了解我们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应该这样说，香港的文化是养育了我们这一代大陆的年轻人。 你说是哪一代？就是 七零后、 八零后。 七零八零。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的形成，就是从香港 古惑仔。 古惑仔不是 。 古惑仔只是影响了一小部分的90后。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其实只是他们那个年龄阶段有所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是金庸先生啊，金庸老师，这个他写的这个 金庸老师， 对，我们大陆有一个对联啊，很有名的，叫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哇，好深。 飞雪乜嘢啊？ 飞雪连天射白鹿， 飞雪连天射白鹿， 对，然后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横批，当然他一共金庸先生一共写了好像是15部这个小说吧，横批还有一个月女剑吧。 OK， 不如等一下你在 Skype 下面打给我这个文字，如果方便。 是每个小说的第一个字，比如笑书神侠倚碧鸳，笑就是笑傲江湖嘛。 神雕侠侣。 OK， 佢即系攞嚟做嗰个对联，然之后做个横批。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虽然Calvin 是做这个科技的，但是我觉得他对文化，真的不错的，他的理解，就是说 ，OK， 你继续。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那个内地人呢，从那个网络看香港的电视剧啊，还是香港的影片呢？以前没有网的时候，你是怎么接触这香港的影片之类的？ 我这样说吧，其实中国大陆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文化生活是很简单的，即使当时刚刚开始大改革开放，其实能介绍你们的文化大部分从深圳过去的，包括广州，然后在大陆刚刚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最多的就是录像带，就是 VHS 当然了，我们大陆这个说起来，用现在的观点来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觉得盗版嘛。 我知道，我清楚。以前没什么经。 我跟你说，香港也经过几个年代。 对、 我们现在看的 DisAV 啊，那个王室的电影全都是翻版的。 就是我自己去深圳那个什么深圳城的买那个翻版买很多 DVD。 对，海关等一下会找他。 这个我也有所了解嘛，我看到很多片子里面有很多人在推个小车在旺角去卖这种盗版 DVD，看到电影里面这种描写， 我 宅里面 啊，对，你听我说， 我继续来讲啊，为什么说他们对我影响很大？其实不光是金庸先生，还有包括你们的一些电影，很有名的，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 周星驰星爷， 大陆嘛，大陆 的 名 字，整个年轻一代的年轻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嘎的，就是神， 即系话周星驰响大陆， 这是为什么周星驰这一次的他的《美人鱼》这部电影在大陆7天突破20亿的原因？ 哇7日啊，佢讲先 ，sorry 啊，7日啊，20亿啊， 哇， 美人鱼啊， 20亿的票房啊。20亿，7天20亿，他把其他的电影，包括什么《澳门风云》啊，什么《西游记》啊，都甩得很远很远。 那个《赌城风云》那个不怎么样，比起来那票房怎么样？ 比起来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因为他是翻炒以前的桥，是吗？ 对。 OK。 当然了，周星驰在大陆最有名的电影，当然除了一些诙谐的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电影。最有名的电影还是《大话西游》这部电影。 这 部电影对年轻人的价值观、爱情观影响非常大。 哎，哪一个你记得？那个跟那个朱恩说什么呢？那个周星驰给那个爱一个限期，那个记得吗？ 对，我让我爱上一个人啊，怎么？反正我想这个才是现在已经说不得特别准确了。不过确实对我们影响很大，是周星驰的。当然了。还有就是我记得我的女同学，包括对张国荣的崇拜，那无以复加。怎么说呢？就是， 等，高凯，等一下，Kevin，等一下，头先Kevin 话咧，佢话佢啲女同学咧对 张国荣 嘅爱慕咧系无以复加。喂，呢个字即系如果有个女听众同我讲话啊，大欣，我对你嘅爱。而滔滔江水无以复加，哎，咁我真系流泪啦。好，你继续，你叫张国荣，不好意思。 甚至很多女同学为了去追这个粤语片，或者粤语的明星，去学粤语，自学粤语，自学粤语，就相当于当时的这个粤语文化，就相当于现在的韩流一样，就是我们说韩国文化一样， OK， 只能说在我们那代年轻人刚好成长的阶段，香港的文化对我们影响非常。其实我们为什么对香港一直比较看的，这是一种比较崇拜的眼光去看，就是因为它让我们树立了很多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认为，包括在这个我只记得还有一部最有名的电视剧，就是《射雕英雄传》。就是黄日华和宫美龄。 哦，你说是啊，王日华跟宫美龄这哪个啊？宫美龄这死得惨啊！ 对，这部电影应该来说，包括70后、80后、90后，哪怕现在的小孩子都很喜欢看。 哎，他现在还在大陆 在播放，他仅次于全世界应该来说，好像据说是播放次数最多电视剧，应该是《西游记》大陆版的《西游记》。然后第二部就是《射雕英雄传》。 哇！ 每当你知道吗？每当想起《铁血丹心》，就是罗文和珍妮这首 他们合唱了这首《铁血丹心》这首歌曲的时候， 可以唱几句 吗？我知道，对，你可以唱几句吗？ 放暑假了，学已经放暑假了，到放假的阶段了。 啊， 因为他一到放假就会重播这部电视剧。 哦，哎 ，Lance 跟我说，叫你唱几句那个 对 那个 广东话的。 满晒干 是否青山最高？ 最高。 一首。 当然了，我最会唱的就是《射雕英雄传》的这个《铁血丹心》。 嗯， 你黑我梦情共情，双泪多难抑。 厉害了， 很开心啊！我第一次听你唱歌。 到天边， 作草世间苍茫， 凄惨莫苍茫。我只唱歌曲。 OK OK， 够了，变回你的演唱会的，不好意思啦。OK， 但是我很高兴。OK，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我想强调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通过这些香港的这些电影、电视剧、歌曲，让我那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嗯， 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对感情，正确的价值观。 嗯哼 ，OK 啊、当然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代人，对现在就是现在这几年的香港，是一种用一种什么比较复杂的感情去看？ 嗯， 一声叹息。 嗯， 你叫用我们用有一个成语叫一声叹息，就是一听到香港就唉叹口气的这种感觉。 哦，嗱。Kelvin 講話咧，佢話而家佢呢代咧好複雜嘅感覺個感情咧，佢話對香港咧一即係聲嘆氣，哎呀做乜咁咧？即係我都諗到啊 ，Kelvin 咧講嗰種嗰班人咧對我哋可能覺得好可惜咁樣。嗱呢個可惜咧，我哋一陣再慢慢探討，繼續聽埋阿 Kelvin， 咁我哋再一陣再研究一下。而家我哋希望講咗啲娛樂啊、開心嘢啊、童年往事啊啲咁樣，聽下佢成長過程。OK， 你覺得呢個嘆氣之後？还有什么的对我们 的感觉呢？ 应该来说，总觉得香港是我们在其实主流这个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圣地。不过每次去就发现这里面，香港已经不像原来的香港。 嗯 嗯， 不像原来香港。其实我是比较早的第一批自由行到香港来看的，当时觉得到香港哇，这是很好很好的地方。而且尤其它是同宗同文同宗的地方，交流起来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这个贸易也好，它的这个各种文化交流也好，可以在香港可以找到全世界想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可以当从窗户看到全世界的文化。 嗯，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觉得很自由，这个这种气息也好什么，我们就很崇拜的。不过这，过了这么多年再来一次香港，发现香港变化很大。当然，这个变化和香港的平民应该说不是你们决定的，应该是这个跟政府确实有关，跟政府确实有关。 哎，真的 说了重点了。 这个 其实佢就不好意思啊，其实 Kelvin， 不过呢，你说 ，Kelvin 讲到重点咧，就系话其实好多人唔明白，以为我哋搞乱咗香港嘅，或者一啲上街抗议嘅人搞乱香港，其实搞乱香港嘅，其实心里边肯谂下点解嘅人，即系肯深思嘅人，所以我都成日都话，我成日想叫啲蓝丝上嚟啊，即系做 live 做一个 live， 然之后 做个 讨论咁样，即 系 唔会系拗街嘅，咁大家讨论下，但系佢通常系唔敢嘅，因为佢知道咧。一拗即係一討論到個邏輯嗰啲嘢咧，佢哋係輕機噶啦，因為佢啲邏輯係錯曬噶嘛。一錯嘅話，錯邏輯係唔可以 consistent 噶嘛。咁就完咯，完啦。所以頭先 Kelvin 反而比香港好多人更理解。 其實我想問 Kelvin， 你說你就是第一批來香港自由行嘛？跟你現在比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就是那個壞的地方，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个其实我们感受不好呢，其实包括其实也是你们感受不好。第一个确实香港变得很非常功利化，比如你们药店确实太多，你们多大确实太多 啊。等一下啊 Kelvin 我又讲了我重点讲药店太多。今天呢我又见到个 post 就说有些人赖呢说药房未试过几十年那么坏生意，跟住有個網友神答係咩呢？我覺得真係留佢神回覆，佢話： 我呢幾十年都未見咁多藥店， 咁多藥房啊嘛，係 嘛？我剛說呢，這個是不是我們有個這個網友在上面有藥房這個給訪問說，哦，我們幾十年還沒有生意那麼差，甚至有個網上的人回答回答，我們幾十年沒有看到那麼多藥店、藥房，其實 OK 同一個邏輯，但是他們就是看不懂。對，其實我們現在。我们不是整天要看病的，我们没有需要整天去那个 药店的 药店去买药吃嘛。嗯，还有什么失望呢？ 还有就是，这次我刚好过年来到这边，从在旺角嘛，看到了那些站在街边的学生，或者让我们有点怕怕，有点怕怕的。 你是星期天来吗？ 就是觉得香港的这个。这种反应意见或者反应这种已经到了比较激烈的程度了，已经到比较激烈的程度。当然我也看到了，我通过其他的途径媒体看到了香港目前这个平民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自己不同的这个意见有点开始撕裂，有点开始撕裂，就是比较极端了。这样造成了这个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可能交流起来就是产生很多隔阂。 我跟你说， 不像原来那种大家可能平和来去交流问题。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发生，其实都是这三年。这三年，三年前我们有什么人来搞香港呢？很简单，一个数据，689，你知道689的意思吗？ 对， 是谁啊？ 你懂吗？六八九是谁吗？ 六八九是谁吗？ 六八九可能我不知道。 OK， 梁振恩，梁振英， 梁振英 就是我们、对，因为他有698票， 89， 689票 选出来的 。但是你知道马英九啊，还有就是蔡英文，也是680万票， 89万票 ，所以。他是没有授权的，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这个名字，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一种我们是贬义来的。香港人，我跟你说，1000%，可能有3%吧，是的，人是还是喜欢他，觉得他，哎呀，他想做，但是哎呀，奈何，哎，你们太多反对声音。OK， 你继续讲一讲。OK， 不如我再说一下，你对音乐啊、电影啊，还有其他吗？要补充吗？ 我再谈一谈其他的。刚才谈到了，其实香港文化对我们大陆的年轻人，包括大陆的这一代人，两代人都会影响很大。当然现在可能就会逐渐影响很小了，甚至说更小的00后，我们叫2010以后出生的人，对香港文化就了解更少了。可能更多就是通过父母去听，或者说他的哥哥姐姐辈去讲到这些东西，他们很难。当然了，他们看到的更多是负面的东西，因为在大陆你也知道，如果要谈到政治上的东西，他肯定大陆的这个媒体肯定会讲些更多香港负面，尤其这几年尤其如此宣传的都是香港负面的东西，这也造成了目前大陆和香港的年轻人00后很多的这个矛盾。这也为什么当然了，这个矛盾还包括跟台湾这种矛盾，包括这些我知道的怎么那个打球的这个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呐、然后这边非要说你是必须是中国人呐、这个我觉得争吵来争吵去没有，反而让很多人就是当然有很平和的人会觉得啊，你们吵架那我只要躲远一点了 这个在香港要普遍，很多人都说 对 觉得哎很吵啊，不想烦了、不想想东西，我工作已经很忙了，回家不想想太多，我的老大就是看 TVB 啊电视剧就算了，哎，闲坐着开电视啊，张大口，政治会好笑啊，闲坐就是过一天，不去用脑，是吧？ 不过我想讲一点，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打开隔阂，就是要走到对方的环境中去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你首先应该到对方的环境去了解对方，不能单纯为了排斥而排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而这是第一。第二， 即使有这种很激烈的人，应该允许。为什么呢？其实在大陆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讲几点，你包括我不谈香港跟台湾，就谈我们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会经常进行地域性的攻击。 嗯， 就是我们，比如你是河南人，我是上海人，我就会看不起你河南人做的一些事情。啊，河南人就看不起上海人，你怎么这么作？啊，这个很正常。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太多了。包括我们大陆，还要经常出现北方人攻击南方人，南方人攻击说北方人，这个很正常的，因为有地域，你也知道，包括在美国，美国加州人可能就看不起纽约人，纽约人就看不起加州人，这个很正常，这个还不谈到这种种族问题。 OK， 这个可能 哎，Kevin 啊，这样吧，因为我们的第一节的时间到了， 好的 ，OK，我等一下再跟你聊一下，OK，啊，各位听众咧，其实咧，我见到咧留言好踊跃，搞到咧我想 cut 时间。即係唔想聽嘅話咧，我哋唔係講笑嘅。 哇！ 哇！通知出啲衰嘢， 講下啫， 講下啫。喂，嗱，希望大家留多啲言，因為其實咧有啲咩咧可以試下問。 打電話可以。 我哋有高科技電話。 幾多號啊？ 係 17268277。6716-8277， 有一條線， 即打即聽， 有一條線拜拜。咁有啲咩咧想問佢嘅咧？咁我只對個麥，咁我大家，你如果唔識講普通話唔緊要， 我哋翻譯。 咁我哋翻譯完啦，阿 Lens， 你都係啊，你翻譯啦，大家翻譯啦， 你翻譯。咁我哋一陣間不如翻嚟繼續舊事好啲。 好，我哋再傾。